来看看，就是现代人的体质啊，我们不管是多么的什么体质寒啊啊，什么阳虚啊，这些话可能我们课堂已经讲了很多遍，但是其实都还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肝火旺。所以同学，大概我们从小到大啊，我们这个路边卖的什么凉茶呀啊，一般吃的那种药啊，就像要不是2002年那个时候龙胆泻肝汤啊什么吃到肾衰竭的新闻报道了，在那之前其实龙胆泻肝汤是全台湾最畅销的中药啊，就科学中药来讲，就大家都是就是等于是不管这人的体质啊寒还是热，其实我们都一直会有面临到肝火旺的问题。那当然我说你生气一次肝火就旺好几天嘛，对不对？所以一直这样的。那为什么一定会讲到肝火呢？其实这东西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五行的基本的性质在里头。就是像傅青主的方里面有一个方啊，叫做就是下火的方，泻火汤总方，就是他那个方子剂里面啊，他就讲说，其实人不管哪里上火都会跟肝火连到一起，就你五脏六腑不管哪里上火，到你上火出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火是肝火。他说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身上的气的升降，对不对？就是肝胆之气是上升的嘛，对不对？那火的性子就是要上升啊，所以他一定会往他同类的方向去走，所以不管哪一脏的火都会跟肝火结合到一起，而且又不太分虚火实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使用补药的时候就一直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吃补药，对不对？当然我们在经方的世界是还好啦，因为经方的辨证系统对于阴阳这个东西是比较抓得精准的，所以通常附子剂开下去总有点办法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一般性质的补药暖药，我想我们会常常遇到这个人吃一点补药就上火，吃一点补药就上火，对不对？都补不进去，明明这个人身体已经很烂了，你知道他需要补，可是你又补不进去，就像这样的问题是很常见的。那当然我觉得在经方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漂亮的做法，比如说小建中汤白芍那么多，你多少肝火都把它吸掉，对不对？就是不要让它产生出来。但是一般来讲啊，肝火的问题还是一个我们在帮人用暖药或者进补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些民间哦的一些方法还蛮值得借鉴，比如说我最近看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本是原来在网络上我有看这个人的文章，叫什么马月玲啊，他就是大陆人写的，然后他就讲他怎么帮人做保养的，然后也甚至也有把癌症医的还不错的例子。那当然这本书不是在教你中医，它不是那么详细在谈中医，但是它里头有一些招数，我觉得一本书不过那一点钱，对不对？学个两招好用的也不错了。那我就觉得这本书买起来让人觉得还蛮值得的，故事也精彩，然后方法也好用这样子。那像他就讲说，如果一个人的肝火都退不下来不能进补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把那个肝火完全洗掉，然后就可以一直补，就补得进去。他什么？他说生泥鳅剁成肉泥吞掉，就一条活泥鳅把它打碎然后吞掉，这样吞两三条之后就再也没有肝火，这时候这人就可以补了，就这个真寒的体质会出来。那他这一类的他这种用药的方法哦，我是觉得其实是很有效，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偏门的做法甚至会比你开中药还要有效。就是那像他讲到说他认为说男人啊补肾啊怎么就要多吃一种什么虾子，其实他讲到虾子，他讲的是说虾子很营养啊补肾，但是其实像这种虾啊会跳会钻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多多少少都跟我们说的肝哦这个勾芒之气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说如果一个人有肝癌哦怎么保养，其实就是吃一道菜叫做活跳虾，就是那种 虾仔它会跳的啊、哦，你就沾那个酱油啊，跟什么佐料就这样子吃。哦，那个东西很能通肝哦，就是肝癌吃那个可以打，就是你就算不做治疗，可以打到一个几乎不胜不败的地步啊、哦，就是它说不定可以一直活下去这样子。而且还有江湖传闻说，听说是花莲的鲤鱼潭的特别有效。哦，不知道是什么好山好水哦，但是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你说，那当然昨天陈助教就问了啊，你说泥鳅说活跳虾，那鳝鱼呢？哦，对不起啊、哦，鳝鱼的用途是另外的，因为鳝鱼太通血了，就是吃了之后人会闷胀，所以我们生，而且生鳝鱼有土臭味，很难吃。就是鳝鱼的话，它通血力道太强，人会闷胀，所以不能用。哦，但是。或者说他讲一个他帮人家治那个淋巴肿块的那种疗法，就是大陆人叫做土豆，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人说的洋芋，就是把洋芋切片的敷在上面啊，那淋巴肿块就消得很快。那我觉得这些方法其实都是蛮有用的方法啊，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我想我在班上不太常推荐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中医书啊都是就是中医这个学门里面的书都是在讨论病机的很多，那讨论病机刚好就是学习经方的一个最大的障壁，所以我会觉得以病机论治的中医书，如果你是要学庄仲景的医术的话，最好维持一个低智商的状态，这样比较容易学。如果你想那些东西想太多的话，就会变成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就是会乱掉。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在陪伴同学，就同学吃药，他跟我讲他吃什么药，他怎么想，对不对？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说，如果同学他是看到自己有什么症就吃什么药就好，这样子他其实开药还蛮有效的。等他开始想，我现在会不会是血虚？我现在是不是什么呢？那种开始在那边搞的时候，往往开药越开越没效。就是在经方的世界啊，病机不适合讨论，所以变成我一般的中医的教科书类的东西，我其实比较难推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学习上面，比如说我们这个课也不是要上很久嘛，对不对？大概三年多总上得完吧，就是。对不起，这就是当做一个打基础的时间啊，这三年打一个基础也不坏了啦。我常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学问都是要花一辈子啊，所以能够三年打一个不错的基础也就好了。所以那种比较讨论病机的中医书，我就暂时来讲不太好意思去提它啊，并不是那些书没有用，而是我觉得可能三年过完，等到我们把庄仲景的辩证的方法变成一个已经变成一个本能或者直觉了，那这个时候再来看其他的会比较好一点啊。就学经方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像这种就是几乎没有怎么再谈论到中医的病机的这种书，反而我会觉得还蛮好看的、哦、看了之后多学几招也不错、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中益气汤。提到补中益气汤，我就要说的是，其实补中益气汤我提到这个方子，我个人比较主要的意图啊，并不是要跟同学讲说这个方可以治什么病什么病，而是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里面的那个法啊，示范了一些东西，或者它刚好在中国人的方剂归类里面会占到一个很微妙的位置。怎么讲呢？就是补中益气汤原来创这个方的人是李东垣啊，李杲，元朝的李杲。那这个李杲创这个方的时候，他会认为说他的病人是怎么样，是气虚下陷。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呢气不够，虚到极点的时候，整个人的气会垮掉。那气垮掉之后会怎么样啊？气垮掉之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烧之类的。其实补中益气汤的发烧跟当归补血汤的发烧是很像的。那你要填补它的元气，它才能够抵抗力会恢复，身体机能恢复正常。那当然中国人讲到气虚下陷，也会讲到说哦，这个人可能他的如果是个痔疮的人，我们就很怕气虚下陷。比如说开痔疮药的时候，往往都要搭配一点补中汤的结构。为什么？因为痔疮的人怕脱肛，所以就是怕他那个东西掉下来，所以会认为好像身体这里那里往下掉的时候要用补中汤把它提上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真的是内脏下垂的话，补中汤效果不怎么样， 重症肌无力补充它效果也不怎么样，因为到了肌无力的时候那是皮因石，对不对？平胃散比较效果好。那如果是内脏下垂的话，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枳实跟黄芪一起用效果比较好，就这些东西并不能够代表补中汤的效果。但是补中汤在有的时候会非常好用，比如说很虚很虚的人发烧感冒也好，内伤外感都不用分哦。因为补中汤它的结构来讲，它是一帖，可以说就是这在补中汤如果在十方世界看待它的话，会说这是一帖生体元气治内伤的方。可是如果用经方世界的角度来看它的话，它是一帖带有补气效果的柴胡汤。所以它能够把气引到你的腠理啊，去填补三焦。那填补三焦之后，它就能够把这个邪气驱赶出来。因为我们说一个人虚了，邪气才会入三焦嘛。所以邪气去，所以补中汤用在老人家虚人感冒的时候，蛮有用的哦。就是有的时候，如果那个人够虚的话，它会比桂枝汤还要好用。那当然，在那种情况下，麻黄汤根本就不可以用了嘛啊。那就像昨天就有教完补中汤，就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说，他说老师啊，你说你有一次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就是没带什么药，所以生什么病都是补中汤加生附子解决啊，然后医的也还不错。我说哦，这件事你还记得啊？我已经忘了。他说我就是听你真的是讲啊，那我们家的老爸爸啊，身体很不好，就是已经快要不能动了。那有一次就发烧啊，那晚上发烧我一时也没有药啊，他就想到说老人虚人感冒用补中汤，然后就给他吃了6公克补中汤，那一夜里面吃了2次，烧就退掉了，就这种所谓的肝温除大热。那这个补中汤跟当归补血汤都有这个效果，而且药效差不多。因为补中汤的方剂里面，它的当归跟补气药的比例跟当归补血汤没有差很多，所以它基本上你要说它的气虚发热或者血虚发热都可以，也就补中汤的补性，你说它入气分入血分都可以哦。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三焦区块哈，不一定是归到我们说的气分还是血分，就是通血分的药一样可以通三焦，就像是张仲景的书里面的实践，就是你说专门通血暖血分的什么当归四逆汤之类的，它对三焦影响一样是非常大的。那建中汤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倒是不用强分。那所以这种身体弱容易很虚的人，这个补中汤专门补腠理这件事情的效果是不错的。那你说什么内脏下垂或怎么样，你吃补中汤会不会比较好？不见得。就是但是补中汤吃了之后会怎么样，如果你常吃啊，待会我要讲一下补中汤的吃法。如果我们是常吃补中汤的话，这个人呢他会怎么样啊，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站的时候比较挺，就他会觉得他的身体比较举得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身体变得，如果用西医的讲法就是肌肉变得比较有力气了。那你说补中汤果真是补到肌肉吗？它的身体的效果果真是说是能够增强人的这个什么肌耐力什么吗？我不能说不是，但是呢基本上补中汤它的指向是，你像啊，在经方的世界里面，黄芪是一味直补三焦的药，那柴胡是一个疏通三焦的药，所以补中汤那个结构的走法，它就是通三焦跟补三焦。那当然它里面有用到当归，有用到补气的药啊，就是这些东西。那它有像我们先不用看讲义，说讲义里面历代的这些医家就讲说，我们人家要用补中汤的时候啊，如果你不放这个黄芪啊，不放人参这些补气药的话，补中汤就没有力道了，光是靠这个柴胡也生不上什么东西来，你必须要给它点材料来生啊，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历代在补中汤这件事上还有一个争论，就是李东垣这个自己创这个方的李东垣哈，他都认为我是用生麻跟柴胡两味药来身体阳气的，就是李东垣他自己都以为，以至于后来的注家也都根据这个原创者说啊，柴胡呢，因为人的身体柴胡是走左边的肝胆之气嘛，所以说柴胡生左边的气，然后生麻生右边的气，所以全身的气都生了。可是这句话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毛病的，因为人的气是左边升上右边降下去，就是 肝胆这个少阳区快上来的气是变成气阶降下去的，曾几何时又变成气虚上升了。那我们中国人会认为生麻是一个跟脾胃有相关性的药，让它名字有个生嘛，就觉得生麻能够生气。那生麻是不是能够让气容易上升呢？是，因为生麻它是一个能够化浊气的药，就是它是一个散毒解毒的药，它把浊气散掉了，清气就容易上升。可是生麻本身有没有生性，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事情。虽然我十方的世界用生麻有没有生性，可能有，因为痔疮药里面就是什么，为了要怕它脱肛，所以加点生麻，然后还是有生性，就是这样子说它可能有。但是在古方的世界，生麻的效果是什么？是散毒用的啊，什么生麻鳖甲汤那些是散毒，就是清血里面的毒气用的。所以呢，在中国人的世界会认为补中气汤是一帖把元气升起来的药。可是呢，像是我们的讲义啊，比较后面那个73页，这个日本人浅田宗博他就会讲说，说来说去啊，就是他说浅田宗博，因为他讲日文的，所以我稍微念一下，他就说补中气汤的外号就叫医王汤啊。他说一般呢、啊，都把它当作是什么建中十全大补、人参养荣之类的这个差不多的方。可是呢，他觉得终究来讲，它是一个小柴胡汤的虚症。那于是他就有后面讲一大其他其他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些。那这个所谓小柴胡汤的虚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当他补到的是人体的三焦的时候啊，就是人体的这个三焦。而我们之前又有花过时间谈过中国人的三焦，可以讲到非常的形而上，对不对？那讲到这个非常形而上的三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够看出补中汤的力道在哪里。怎么讲呢？我们说中国人形而上的三焦的论点，可以说是人的灵魂上的一个假设，对不对？我们假设人的灵魂是有一个模子的，对不对？这个不知道是磁场还是什么东西，它勒住了我们的肉体，就是先有灵魂这个形状，肉体才跟着灵魂这个形状长，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认为铸造着我们的肉身这个事情是有一个灵魂的壳子存在的。那三焦在中国人的三焦是指向这个灵魂的壳子。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一个临床的故事。比如说从前大陆有位老医生啊，就是何少奇先生呢，他就说他曾经遇到一个病人，这个年轻人呢，他的眼白上面有一个凹洞，就是一个人的眼白，然后就好像有一个芝麻还是绿豆粒大的地方，这样眼白这样凹下去，然后就怎么样都没有好，他一来一去也医不好，就后来就换一个医生医，然后那医生就开几帖补充汤就医好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道理？那医生说没有啊，就是陷下去的东西让它升起来啊，就这样。就是像讲到这样子，你就会感觉到中国人说的那个灵魂的模子这件事情了，就是肉体的形状是灵魂的形状决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补中汤，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三焦的时候有带到一点点，就是古书里头有讲到说一个邪气在身上堆在最后堆到什么地方，堆在这个三焦木缘之间，对不对？然后就会形成癌肿，对不对？癌病这个东西我现在都不太敢讲癌症，因为癌症好像不正确，因为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一种病，对不对？那这个得到癌病，如果古时候的那个假说果真有正确性，就是有坏能量粘着在你的灵魂的这个模子上，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临床而言挡癌症的药补中益气汤算是很强哦，对不对？但你要杀癌症的话，你有什么生附子、无茱萸这些破阴石的药可以杀，那是另外算。但是以挡癌症来讲的话，补中益气汤很好，是算是临床上很强的。如果同学去黄成义老师那边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他给癌症患者开补中益气汤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 那就有一个故事，我好像班上也讲过，就是说我的干爹给他的哥哥，就是他的哥哥好像有胃癌嘛，长期吃不容易汤，就吃到后来呢，就开刀的时候发现说那个胃癌呢，就是长成一个什么样子啊？就他的胃啊，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胃癌呢 ，X 光照的时候是很大的，可是开刀的时候发现是好像一个香菇一样，一大片癌症的连在胃上面，但是只有一点点地方连到，所以这个地方挖掉缝起来就没事了。就是它能够让你这个腠理膜网这个世界变得很强，然后能够把这个癌症挡在外面。也就是说，这个癌症它或许一直长着长着，可是有补中益气汤补住这个灵魂的膜子的时候，它吃不进来。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抗癌的效果就变得很强。好，所以这些地方比较能够凸显到补中益气汤的效果。当然你说它本身有柴胡，本身结构上就可以去清少阳通少阳，然后它里头又有补血的药，又可以治疗气虚发热血虚发热，那这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点。好，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晓得的话，我想会比较能够理解补中益气汤。而且补中益气汤它走这个三焦，对不对？这个三焦又刚好比较关系到什么人的免疫机能，所以你说这个人免疫功能很差这种毛病的时候，补中益气汤有没有办法？有，就是关系到淋巴系统的那个机能的时候，补中益气汤很强，所以增强免疫机能补三焦就可以。那至于说我们说人的三焦，如果在中医的某一个层面会认为三焦是帮人运油的，当然西医是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西医认为油是血管在运的啊、哦，所以我们这各有各的讲法都没关系，反正不同的理论框架嘛。但是如果一个人头脑虚的话，多吃补中益气汤也会头好壮壮啊，它会让这个气啊比较能够到头，那比较能够补到头上。就好比说我在治疗血虚口疮的时候，有些人他的口疮是熬夜睡不饱所以口疮嘛，那我会开当归补血汤。可是我开当归补血汤的时候，往往会掺一点补中益气汤，为什么？因为我补血想要补到头，所以要让他把它推上来，所以用补中益气汤把这个药带上来，就是这样一个升提的药性。那所以那他呢，这个方剂结构在李东垣的方剂结构里面，补气药、通气药啊，然后补血药啊，然后这个补脾胃的药都有，所以这个基本结构。然后呢，主要是柴胡能够把这个药性引到三焦，黄芪本身也是走三焦的。那不过临床上面我们都一直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补中益气汤啊，效果不是那么稳，就是它药剂来讲到底是比较轻剂量的药，所以不是那么的稳。所以我在72页讲义有给同学那个陈世铎的书里面的一个重定方，就是他把补中益气汤的那个方剂啊稍微加重一点。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做，各位如果要做煎剂的话，大概用陈世铎这个比例比较会有效吧。李东垣那个比例已经算是太轻了，那稍微就是你稍微喝到一点冷水或怎么样，大药性就散掉了。所以这是补中汤的一个原来那个方有点偏轻，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在临床上面遇到一个比较身体虚劳的人啊，要用补中汤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做疗程的。什么叫疗程？就是我有一次啊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讲给我的学姐听啊，我学姐是老板娘，我说讲到补中益气汤，她听了我说补中益气汤之后，她就说这个啊就是瓜牛爬肝嘛。什么叫瓜牛爬肝？他讲，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好像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童话故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他说就有一个瓜牛在爬一个竹竿，什么白天很努力的爬上去多少，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掉下来一点，然后第二天再努力爬上去然后又掉下来一点，你现在又爬，最后爬了多久才爬到肝里？那到底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数学题目 啊、哦！数学题目啊，这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人要有恒心之类的、哦，不是啊。对不起，我一直搞错，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类似仙童从长弓看到小鱼儿奋力向上游的那故事。对不起，完全错解。但是，就是补中益气汤就是要去假设这个故事有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补中益气汤假设这个人的元气啊是整坨摊在那边的元气，那你今天吃了一碗补中汤，它就嗲起来一点。然后等到药气今天不够，元气就开始掉下去，所以你第二天要嗲一次，然后它会掉下去一点，然后第三天再嗲一次，然后又掉下去一点。所以基本上补中益气汤你要它变成有效啊，目前的统计大概是 完全不破坏药性为前提，就是什么生冷不吃啊，不可以吃白萝卜什么那种破气药哈，完全不破坏药性为前提，也要吃15天才嗲得起来。然后呢，等到你吃了15天觉得哎有好哦，那再吃3个月巩固药性，谢谢。就是它的这个力道来讲大约是这样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觉得补中汤不错啦，吃起来很舒服啦，啊，就是，而且山椒哈，有这种温和的补法也是很有好处的，就是一时半刻之间，当然你说要退烧什么的，可能一时半刻就会见效，但是如果是补虚损的话，它是一个相当慢的方子，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它的相当慢之后，然后能够很温循的用这个方的话，其实三焦好了很多地方都会好起来哦。所以那因为你同样你知道这东西我不晓得啦，就是所谓的家庭主妇的计算吧，就是同样的药效，你要用黄芪建中汤的话，可能要喝到更大铁哦。就补中健汤药才这么一小包，黄芪建中汤药就这么大包啊。所以补中还算有它不错用的地方啊，就慢慢喝，小小的喝，效果不错。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陈世铎啊，他给了我们一个补中健汤的辩证点，同学可以参考一下。他说，一个人的右寸之脉大于左寸之脉的时候，就是内伤，可以用补中汤。我想说补中汤我们平常要抓主症还真的蛮难抓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用这个脉法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想想看啊，我们张仲景的书里面讲说，男子平人脉大为劳，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脉哈跳的是宽宽的，就代表你这个人的气已经塌陷了，那个脉才会宽宽的。当然脉大的定义其实有狭义广义，狭义的脉大是说这个脉宽宽扁扁的，那广义的定义是甚至包括这个脉有宏大，因为人在阳气外脱的时候脉也会宏大的，所以这两种都有可能。那各位同学，现在你用自己拔一下，拔一下自己的左手的寸口，拔一下自己的右手的寸口，觉得你的左手的寸口比较细，而右手的寸口比较宽扁的，举个手我看，有哈，对不对？就是右手比左手宽扁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已经属于气虚的这种虚劳之人好的范围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能够乖乖的顺着瓜牛爬干的故事啊，就是有恒为成功之本，先这样吃15天，然后看有没有效，就是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就是所以其实适合吃补中汤的人还蛮多的啊。当然这种问卷调查都是有一点诈骗的嫌疑啦，就像如果我拿到张仲景的虚劳篇什么建中汤的那个条文，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这样举手，那就全班都举手啊，就是他觉得，因为现在人很注重身材嘛，他觉得自己小腹已经有点凸的举手，哇，大家都举手，他把这人虚劳，就是所以家家小建中啊，就是一个国民补药的外号就是这样来的。但是不过呢，在再用补中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啊，就是用起来会让我们比较顺手的。首先还有加减，那加减李东垣的加减太细密太复杂，所以我不取，我取陈世铎的加减，那其实咱也知道一下。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补中汤啊，它的升提的效果。如果以李东垣的补中汤来说，陈世铎的补中汤当然还好，李东垣的补中汤就是我们一般科学中药的补中汤哦，它的升提的效果大于它的补益的效果。怎么讲？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补中汤的禁忌其实跟麻黄汤的禁忌差不多，就是当你这个人肾虚的时候没有办法用补中汤。那我要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我的干姐姐啊，她小时候好像因为生什么发烧什么，在西医那边吃了什么，那时候叫四环霉素，我不知道今天叫什么东西，就吃了之后说是从此以后造血机能都受影响，骨髓受伤，然后说是换牙的时候长出来牙齿都黄黄萎缩萎缩的，就是说就是她的肾就一直都很虚这样子。那 它呢就是那种几乎因为它造血功能很烂嘛，所以就几乎好像每天都要吃一些当归补血汤，不然的话就会血虚头痛。那像这样一个肾很虚的人，他有一次好像是什么事情，他就吃一些补中汤啊，那他吃了补中益气汤之后立刻就怎么样呢，立刻就腰酸到直不起腰来。也就是当这个人全身的气不够的时候，李东垣的那个补中汤的结构能够把你的气嗲起来，但嗲起来之后嗲到上面底下就空掉了，所以就腰酸到不行了。所以要吃补中汤，你最好也吃肾气丸，就是你肾气丸跟补中汤都有吃的时候，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那只吃补中汤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说我有没有吃了15天之后变得头好壮壮脚没力啊，就是这样的现象在临床上是会发生的，并不是中医的神话。那不过呢，好像是陈士铎的医书吧，他也有讲说什么，是赵宪科还是陈士铎我忘了，就是说他说有人啊，他给他开说你这个人又要补肾又要补气，所以就开补中益气汤跟六味地黄汤。然后那个人呢，原来就是早上一帖六味地黄，晚上一帖补中汤，然后觉得哇吃的身体有好有好，好高兴。然后后来出去旅行回来就觉得身体整个不好，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有啊，就旅行的时候啊那个没时间煮药嘛，所以就都一起下锅煮了。那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拜托六味八味这种药是往下面拉的药，哎，那补中益气汤是往上面拉的药，哎，那你两个药煮到一起刚好互相扯到。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现象，因为我看过很多医界的前辈，他都是补中跟八味丸包在同一包叫病人吃，病人也吃得好好的，可能现在科学中药比较好消化吧。但是基本上古时候如果是做煎剂的时候，这两就是补中汤跟八味丸是王不见王的啊，就是它虽然是身体同时需要的方子，可是要把它隔开一段时间吃，就是比如说饭前吃八味丸，饭后吃补中汤，就把它隔开，这样子效果是比较好一点啊，这个也知道一下。所以吃补中益气汤的时候要考虑的是身体太过下焦会空掉啊这件事情。